好，翻第四節。嗱，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咧，即係原唱武士嗰度咧，可以有另外一個解釋嘅。 嗯， 咁佢當然啦，佢提到 Templar 呢個就冇就嘅，一定係聖戰武士。但係提到原唱武士咧，亦都牽涉到六十年代美國嘅政治。 嗯哼， 咁好奇怪喎！就金乃迪嘅成個內閣咧，就當其時係被稱為呢個原卓武士佢哋心裏定都個地方就 Camelot， 係 Camelot 啊。咁就佢哋當其時亦都推 金聯殿啊，即係而家喺中，即係古代唔係古時亦咧就叫金聯殿 啊。所以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即係當然啊 ，George Lucas 唔係好中意去評論美國嗰、那個政治嘅現狀啦。但係佢鍾情於呢個原卓武士，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就係當其時對呢個金乃迪嘅死，即係佢哋有另外一種隱喻就係呢個原卓武士成個 等同於King Arthur嘅嗰種 沒落因為佢被暗殺咗之後就成個就冇咗啦嘛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係佢頭先我哋提到啦，就係、是、你講到嗰、那個中國嘅元帥神同埋呢個。傾壓即係嗰個原卓武士嗰度咧，咁涉及到嗰個聖杯嗰度，大家有冇共通之處咧？ 有嘅，因為你會睇到咧，喺中國裡面咧，嗰啲元帥神咧，大部分都係男人嚟嘅。咁而嗰種叫即係頭先都做一個叫比較咧，個呢一班都係叫火行者嚟嘅，甚至有啲叫火德星君嚟添嚇。咁佢即係好純陽嘅一啲武士嚟嘅嚇。咁佢咧就即係你會睇到咧，喺嗰個成個嗰個系統裏面嗰度咧，即係阿元一天帝咧，即係真武佢去建立呢個叫神元帥嘅系統嗰度咧，佢係唔將嗰個叫做水嘅嗰個質地咧，就擺得咁重嘅位嚟嘅。何解咧？就因為咧，即係嗰個咧，即係佢睇到咧，啲水咧就係喺個物質界裡面嗰度咧，佢係一個發揮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咁但係佢依個元帥嗰度咧，佢就要建立一個叫精神，一個叫精神嘅系統，係可以令到人哋咧就逐步升天啊。就是、有一個攀爬，即係好似建立一個樓梯俾大家咧攀爬出嚟。咁所以佢個意義咧。就係、是、佢要立嗰個國咧，就唔係立 Camelot， 佢立一個叫天國，即係一個可以升天嘅一個系統嚟嘅咁啊。咁佢所以咧，你會睇到咧，佢喺對於嗰個聖杯裏面咧，其實啊，聖杯嗰個咧，如果去到呢個東方嗰個嚟講咧，就即叫係女人嘅世界，武系嘅嗰個世界嚟嘅。 唔係女聖杯，你如果形容都要諗係女人個子宮係嘛？ 咁啊，好多人都就算係達文西密碼都係咁樣嚟 講。呢、這個唔係我講出嚟嘅，你 達文西密碼， 達文西密碼，你要鬧，你要鬧啊鬧啊 Dan Brown 唔使鬧啊，因為 Dan Brown 都係抄，唔係叫唔係，即係響嗰個響嗰個叫研究嗰個叫做係神話嘅裡面嘅意義嗰度咧，係揾到呢樣嘢出嚟嘅，不過係。咁佢主要咧，佢喺個你會睇到咧，當嗰樣嘢嚟到東方嗰時候咧，元帥嘅建立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嗰個咧唔係咁 original 嘅中國嘅嗰種叫做係嘅武者嘅嗰個世界嚟嘅。真武咧就係、是、建立中國嘅武術嘅嗰個嚟，但係元帥何解係要喺個叫做係宋朝至建立到出嚟咧？因為佢嗰個系統裡面嗰度咧，或多或少咧，其實同西方嗰啲武士咧。他哋咧用嘅嗰個精神嘅意義咧，就有接近嘅。咁所以咧，裡面嗰度 你講呢個精神意義，咪真係佢講個 The Force 歌咯 ，The Force 歌，因為佢一路講啊嘛，就係、是、其實 The Force 呢個力量咧，唔係一種物質嚟噶嘛。 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尤其是咧，即係當你研究華光師傅嗰度咧，其實 MC 人咧都有一節咧，就講西藏神秘學嗰時都有提及咗，那個就係華光用嘅嗰個叫做係雷彈啊，那個雷彈咧就即係咧嗰個叫三角形嘅金字塔嚟。 嗱、這個咧，我自己係同阿幾圖咧，嗰陣時我哋好多年前搞過一次去，係咪青山啊？唔係青山 青山寺。 青山寺。 我哋唔係入青山，係青山上面嗰個寺。 係啦，我哋真係見過，就係佢華光揸住嗰個金字塔嚟嘅。係 啦，嗰個雷 達。呢個唔係，即係我當其時打阿特，咦？點解會咁樣嘅咧？ 唔係呢個係我哋香港咧拍戲咧燒豬啊嗰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個聖物嚟嘅啦。呢、這個等到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叫雷光彈，佢就即係話咧你嗰個創意嘅靈感嘅資源。但係嗰個靈感咧。那個字眼咧唔係咁啱用嚟講呢啲雷光彈，因為佢光嚟嘅， 它的光的性質是強很多的、所以它裡面呢我們其實在研究這個元帥考的時候呢它這個這位很出名的一個學者二階堂 善雲 這個它都說它找到個典故那裡我們足以是證明到它這個元帥文化裡面那裡是有西方的那些文化傳入來的、形成了變成一個元帥基礎來的、分分鐘就是聖堂武士他們東征的時候呢這種訊息呢是傳了過來然後我們就將這個系統呢就建立出來因為在真武大帝的時候我們都經常都說真武大帝和皇帝是 twins 但他是不做皇那個而他說這個物質世界那個呢是由皇帝那裡來發展下來的它是等同於基督和施洗約翰的個關係、所以這個就我們研究神話裡面為什麼會有雙生子的文化、或者這些這樣的東西呢、大家都是一脈相連這個找到那個叫對比出 來、這個我們還要補充那個時間呢大家問問合啦剛才你提到就是如果我們講緊聖殿武士他們、出現的時間就應該是12世紀初 是 那就那個時間呢大概是南宋的時間 就是咯、濟公都是現在得到800年嘛、所以濟公是 Merlin 那個那樣東西就不是叫做空月、專作附會就這樣亂來這樣空月來風 而且呢就、大家在那個文化上有沒有交流呢這個就大家真的完全不可以排除個可能性 還有一件事是很有趣的、因為我想這 些 information 呢我想我們呢如果我們有能力呢就將它放在個戲劇裡面呢、就西方人就覺得、這些訊息呢是他們很想要而他們是即失落的訊息、因為他在原創武士所說的、金蓮殿跟我們中國呢或者你道家佛家裡面經常說就說在一個位置就叫 Silo, 即現在講的叫 Silo Point 的位置、就佛經就常常你會看到佛經開頭的開卷的時候他都會講一個人叫做一時、一時就很多人講就是說是、解釋的就是時間的匯聚變成一的那個時刻嚟，咁而係當嗰個一時嘅時候，你睇個經書嗰個講咧，佢唔係講呢個叫做係佛陀啊咩嗰啲咁樣。如果當阿釋迦牟尼咧就係、寫嗰時候就叫做咧，佢叫薄伽梵嗰時候咧，佢呢個就唔係就叫物質界嘅佛陀嘅嗰個嚟嘅，係佢一個精神嘅意識嘅，即高高在上。去到嗰個位咧，點解叫一時咧？就嗰、一時咧就係唔係地球嘅時間。不是24小時的個地球時間是即天上的個時間、是那個叫做是歸一的個時刻、所以就 有很多傳聞去講就話譬如好像法華經有一些大德呢 就算在普陀山都有些記錄呢就是話有些大德呢有時呢就去到一個位置那個即超越了時空就去了兜率天那裡就發覺原來法華經都還在那裡開緊嘅，未完嘅。點解咧？因為嗰個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叫薄伽梵嘅嗰個階段嚟。咁啊，呢啲咧就如果你再細睇嗰時，佢留低咗好多信息咧，喺度咧裡面咧就講緊咧，有一啲喺古代嗰時已經呢啲就係叫你研究嗰種叫超越時空嘅個案裡面嗰度嚟講咧，呢啲就揾到一啲資料喺度。 不過 Star Wars 未去到呢度啊，咁你兜出天我要翻落嚟啦。我哋講翻喺個宋朝嗰時候，咁嗰個具體接觸點樣咧？我以前講過一次嘅，就係蒙古嘅軍隊應該係成吉思汗嘅仔或者孫咧，係同聖殿武士喺歐洲。在歐洲打那場仗的我記得個具體地點在波蘭那邊、當時有沒有全真教的道士參與呢 當然有 了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劇本的、不過到現在都沒人寫 是不是、有了一個故事的方向、意大利呢裡面呢、都覺得呢、是好想拍嘅，咁不過咧呢啲就即係有排等咁解嘅。 係啊，嗱咁剩翻少時間咧，我就要交代今晚成個話題咧，即係嗰個重心啦。咁啊唔好意思，因為去到尾我先講。嗱，因為後邊頭先我哋講過啦 ，Jedi 咁樣啊，最初原本咧就有個聖殿武士個尾巴喺度啦，咁到咗咩武術啦？咁問題就嚟啦，咁 Jedi 究竟呢個字點嚟咧？咁樣，原來啲人考據咧，其實 Jedi 呢個字咧。 是来自圣经旧约撒母耳记其中一个字、 嗯、 一个人名、 嗯、 就那个人名应该是 Jedidiah、 嗯、 J-E-D-I-D-I-A-H、 嗯、 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呢？你听完这个名字之后跟着你知道整件事通晒了、 嗯、 原来这个是所罗门王的其中一个名字、嗯、就是神耶和华所爱的人、 嗯、 那换言之呢，这个 Jedi Templar 那个呢，其实最初讲的就是所罗门的圣的武士， 是 那这个就通了，就是因为所罗门就是圣建圣殿的皇帝来的嘛， 是啊， 那这个呢，在即是这些这样的，即是这个我虽然觉得很好的书里面呢，他没有交代到， 嗯，是 即是他有考据过，譬如这个 Jedi Templar， 即是他最初用的名字，但他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呢啲字系點嚟嘅？ 嗯哼，咁啊，做、嗯、一個即係時間就都差唔多咧，就都提翻少少啦。其實係喺1978年我哋睇嗰個星球大戰嘅呢個第四集嘅嗰個時間咧，佢、嗯、開始嗰個翻譯咧唔係叫絕地武士嘅，因為絕地武士咧即係喺中文裏面咧有另一個意義啦，好多佢叫傑替武士嘅，傑咧就係、是、英傑個傑啦，嚇、 啊、 替咧就嘅嗰個叫做係俗姓替個替。 嗯， 咁啊，佢里面都有都叫王者嘅味道嚟嘅，咁嗰个系，咁我谂当时咧嗰个翻译咧，嗰班人咧，佢都睇到佢里面咧，即系都意会到佢有呢一种咁嘅意义喺度。 系， 咁但系后来咧就因为叫转咗做个绝地武士咧，就变咗又另外一个嗰个讲法嚟嘅。 另外解释， 所以翻译都好紧要嘅，你会睇到啦。 咁啊，睇下你自己对嗰个后边嗰个典故， 系 同埋佢嗰个灵感。你追唔追求咯？如果你追求得好勁嘅時候，其實你翻譯好難噶，因為你要攞得好貼切啊嘛，你唔想求其啊嘛。嗱，咁我哋頭先提到咧，就係呢個星球大戰同埋嗰個亞瑟王之間嗰個神話個比較咧，有人做過啦，就逐點逐點嚟出嚟嘅，所以我唔會講啊。咁呢度提到咧就係 Obi-Wan Kenobi 咧，就係 Merlin 啦嚇。 啊 ，Merlin 咧。 咁佢用嗰個邊個原唱咧？ 嗯。 跟住原來千英號嗰個佢覺得係原唱啦， 係 咪啊？ 都通嘅， 係咩？ 都通嘅，唔係佢同埋佢裡面咧，你要記住咧，千英號裡面咧嗰度佢個大廳嗰度有個台嘅，專係玩捉棋嗰個台嘅， 係啊 係啊，嗰、那個都好關鍵嘅一個信息嚟嘅。 係啊，咁同埋咧，佢講個呢個革命基地嗰個咧。嗯、就似個聖杯嘅，咁呢啲我哋唔去追求啦，因為點解咧？頭先我哋 嗰個有啲瑪雅味道添， 有啲瑪雅味道。嗱，但係對於涉及到咧，即係譬如話，呢一個嘅而家講緊呢個所羅門聖殿呢個咧，其實係未完嘅。 嗯， 一後邊咧最頂癮嘅地方係咩咧？咁一路問咧就係、是，咦，其實聖殿武士係咩嚟咧？聖殿武士喺尼奥撒冷找到啲咩咧？ 嗯， 咁呢度有个线索嘅、嗯。以我嚟讲，我觉得可能系其中一个答案。如果答案就最即系、就是、比较刺激啲啦。 系， 就系、是、原来咧喺呢个古埃及啊、嗯，有班人叫 Jedi， 嗯， 系祭司嚟嘅。 系， 咁如果你即系、就是、用一个想象力去讲嘅时候，就系、是、譬如喺圣经入边喺旧约入边，譬如呢啲名本身， 嗯， 都系源自埃及嘅。 系。 即係當然有加工有改過少少啦。換言之咧，就係所羅門聖殿入邊嗰班祭司，佢哋嘅學問，佢哋嘅組成嘅結構都係源自埃及嘅。 咁你有睇科幻片個 John Carter 咧，裡面咧就講係有一班人，佢喺火星落嚟，係、 嗯、 做嘢嘅嗰班武士，同、 嗯、 呢個有冇關係咧？其實係有關係嘅。咁、 嗯、 啊。你串埋嗰時候，你會發覺其實大家都講緊我哋咧，即係譬如有陣時喺度講緊呢種叫武士嘅世界，或者武士呢啲古仔裡面嘅講咧，佢有一啲武士咧，就未必咧就係我哋由人係啊，就做咗，即係做咗變成咗一個叫做行者，即係嗰個嚟。咁而家有啲人咧，其實佢可能叫神行太保啊，就我哋中國講嘅天上嚟嘅。 嗱，咁嗰個難度喺邊度咧？就係、是、譬如呢、這個。喂，講到呢個名字，叫 Jedi 呢個係嘛？係。咁究竟係咪呢個名係咪真係直接喺呢、這個聖經入邊出現咧？呢個固然第一個難題啦。第二個難題就係 George Lucas 佢構思呢個名嘅時候， 嗯， 佢係求其即係random 咁樣揾個名字出嚟啦。譬如呢、這個Obi-Wan 咁樣，係咪求其出嚟咧？ 咁有啲人就覺得未必係求其嘅，但呢個答案咧就只有 George Lucas 自己會講出嚟。但係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呢、這個 Jedi 呢個即係祭司個名咧，就喺其中一個嘅埃及流傳落嚟嘅呢啲蘆葦草嘅文獻入邊咧揾出嚟、而對與否呢、這個唔係一個重點，因為實證上即係如果我哋揾證據嘅話咧，我哋唔需要喺呢度去確認，我哋淨係問一個問題，就係佢老師 Joseph Campbell 有冇教過佢呢樣嘢？ 係呢個關鍵。 係啦，咁有人就話有嘅，有人就話咧，嗱呢一段就咁講嘅，佢就話咧呢個著名嘅絕地武士啊，喺星球大戰入邊咧出現，由 Joshua 導演咧、其實就係得益於佢老師 Joseph Campbell 曾經提出過一點。就喺歷史上嘅聖殿武士咧，其實就係繼承咗埃及嘅古代嘅絕地祭司，係嚇，咁係唔係就大家可以日後咧去揾相關嘅資料咧去證實啦？就係唔係叫你揾埃及，而係揾呢個喺呢個 Joseph Campbell 教書嘅時候，佢有冇教過呢樣嘢？第二個問題，佢點知？佢咪真係就係睇過呢啲埃及流傳落嚟嘅手稿？但是作为神秘之嘢咧，我哋可以有一个做法，我哋假设呢啲嘢啱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打通咗一样嘢啦。就系圣殿武士喺所罗门圣殿入边揾到个秘密。就系古埃及祭司嘅秘密。就唔系犹太教嘅秘密。 咁啊，全部嗰个咧，一直喺度咧。保留呢個咁嘅信息咧，留到今時今日。如果電頭武士都仲喺度嘅話，啊，即係依個胡科擺講嘅嗰個線索嚟。 咁唔係，咁你有一個即係好明顯嘅嘛，就係呢個秘密流傳喺共濟會入邊啊嘛。 仲有關於嗰最撚尾嗰個都，我都仲覺得就係阿 Luke 嘅媽咪啊，即係話 Princess Leia 嘅嗰個媽咪，阿 Natalie Portman 咧嗰個做嘅嗰個公主。佢叫 Padma 係一個梵文嚟嘅，即係佢大家都有隻鞋。 哦，呢個就係大智鹿鳴咒啊嘛。係 啊係啊 ，Padma 啊啊，我唔係你咩咩，即係講個 Padma 即係蓮花，即係咁解嚟嘅。 蓮花亦都係代表咗女性嘅陰部。 係啦，咁佢所以佢裡面嗰度咧， 好古惑喎，真係。 嚇，唔係呢個就係大家都即刻睇到嘅，因為前傳一出嚟嗰時候咧，佢何解要揾阿 Natalie Portman 去做？因為 Natalie Portman 係一個猶太人嚟噶嘛。 係啊， 同埋佢點解要將佢個名叫做 Padma 公主？即係嗰個係咁啊 ，Padma 咧就都講啊，依個係西藏文嘅嗰個蓮花嚟嘅。咁啊，當然咧，嗰時都已經即係話啲人都有錯。咁啊， 頭先我講錯咗，頭先講應該六字大明咒，你講亂咗。 我問你叫咩？我唔夠咁樣。 你又念到亂曬大龍，你真係 唔係？嗰、那個係咁樣嚟去講嘅啫。所以咧，你會睇到佢用嘅嗰個字眼。就係、是、裡面咧就掂到好多嗰種叫做係遠古嘅唔同地方嘅嗰啲神話， 只不過咧佢就逐啲喺不同嘅地方滲出嚟，等你唔即係唔係咁自覺。我諗美國人咧，即係一般如果喺當年睇嘅細路仔，其實都完全 唔係都解到嘅。佢哋都你睇喺呢佢哋嗰啲 fans 書嗰度都有喺度，佢哋好熱切咁啊！當然唔係叫全部啦，唔係咁一般嘅觀眾全部全然都喺度玩緊呢個遊戲，但係有呢啲高人嘅都已經解咗出嚟 啦，係嘛嚇？個問題爭在咧就係、你知道啦，咁即係理性上你知道，但係感性上你係咪？即係佢接收咗佢成個星球大戰嗰個信息咧，咁呢個就另外一回事嚟啦。 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星球大戰咧，佢就係喺嗰時已經玩到有一樣嘢。 唔係最奇妙嘅地方就係佢六十年代佢已經即係玩到呢啲咁嘅嘢出嚟啊嘛。 佢基本上呢個唔係叫天分，呢個即係叫水到渠成。因為其實係我哋今次即係講緊嗰個電影神秘學裡面嚟講咧，就係成個嗰個電影嘅發展咧，嗰個咧去到嗰個叫做工業文明嘅之後嗰度咧，有依啲咁嘅器材嘅發明之後嗰時候咧，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喺度部署緊嚟去講緊一個將好多好多嘅文化匯聚嘅嗰個時刻。 係啊，咁最後我要即係係串翻個名出嚟啦，因為佢講呢個 Jedi 呢個名咧，事實上個串法同而家個串法。少唔同啊，就係、是、DJEDHI， 咁、大家可以查一查，就係呢個究竟係咪喺古埃及啊？係真係一個祭司嘅 組織的名字的、而這班祭司的組織他們的知識是什麼呢，他跟天象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他們是不是外星人下來呢，咁呢個就係日後我哋可以探討嘅另外一個題目啦。 同埋有個傳聞嘅，嗰啲祭司咧就應該咧係冇羊具嘅，即係唔係？如果你啲人去做嗰個祭司咧，你要割咗佢嘅， 要割咗佢。 即係等同於我哋中國嘅太監傳統。 哦。 即是東方不敗藥，練神功就必須自宮究竟是不是這樣呢，其實大家都可以找下去。 這些祭司呢是有一個 很大的個線索，很多人都懷疑他是原裝的，是應該是外星人，是尤其是在火星那邊下來的那班、武士、那班行者，那班神人太保、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